请掀开经本，科注卷下第三目，科注卷下第三目，请看经文。二十佛告地藏菩萨：吾今于忉利天宫，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，无当谛听，无为如说。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，修福不一样，果报也不相同。请教师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。这一段经文是师尊叙述，经文啊，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，师尊告诉地藏菩萨，五是师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，在一些众会之中，这个一切众会包括设法界的大众，这也会无比的殊胜喜悦。我们在续会续评里面看过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当然这里面呢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，所以这一会实际上跟华严海会无二无别，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，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啊！我们看到尽虚空变法界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，也跟《华严经》上的情况是相同的，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，应化在悟道，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上，所以这个一切会众是无比的稀有。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，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，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，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。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，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，如当谛听，谛听是仔细的听，无为如是。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，请看经文。地藏得佛言：我已是死，愿要与我。他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， 啊，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呢很疑惑，非常欢喜，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。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，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啊，在小猪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。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，必报身天上。真正修布施，无理如法的布施，布施是福啊，就是福，福报大，他到天上去享福。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设布施功德轻重啊，为什么不在人间设，在天上设，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，说当地亲者夫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，这个两句话是刚总说，且财物无常，物价增多，凡欲吝惜，你有舍心。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，现行社会更是如此。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，那这造罪业，随时妻儿眷目，这些家庭不好，兄弟小强，眷属拐力，亲朋别居，那么这个都是社畜，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，太多了，在中国在外国，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。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，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。第四面啊，殿下第四面就佛说，佛告地藏菩萨，南阎浮提有诸过往，宰辅大臣、大长者、大刹利、大婆罗门等，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、有财富、能布施的人，若遇贫下贫穷，乃至龙残阴哑、龙齿无母，如是种种不完具者，这是所布施的对象，佛法里面称之福田。这个福田有三类， 这里是悲天，是世间最可怜的。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，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。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，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。业因果报，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啊，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述啊，要观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啊，福报如影响啊，不可不知啊。这个更福得福啊，是如影随形。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。是大过往等，这个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、长者、刹利婆罗门等，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有地位、有财富、有能力，应当要修布施。佛在经里面常说，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个福报就大了，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。如果贪财坚定只供给个人享受，纵然你的福报很大，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，来生就没福了啊。没有福报，那他到哪里去呢？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。如果不是到恶道去，在人间也是贫穷啊，诸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应当要修福。富贵人能够修福，贫贱人也能修福，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。只要尽心尽力了，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。这就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啊，这个行布施的时候，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啊，不可以间断。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。若能具大慈悲，下心含笑，亲手便布施，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。真正慈悲心，这大慈悲是平等心、清净心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，这叫大慈悲。下心谦虚， 人尊重，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性，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，这下心含笑，亲手并不是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啊，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布施，那就得要派人啊，派代表，派人去啊，也要教他这个布施的心态，难言未遇，何言爱语，安慰接受布施的这些人，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，要对他有安慰。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，如布施的恒河沙佛功德之意。那么大家都说布施供养佛的功德之大，人人都喜欢供养佛，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这个下面所说的，就是今天所讲的，这个社会残障之人，对于他们的布施，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的。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，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，那个福报就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平等心，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，真的是境随心转了。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祝福，不是做不到，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，不是假的，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，众生里面有富贵的，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，是我们过去福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，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，也是我们过去福。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，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，是奉事诸佛，是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，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，看一切众生，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，大幅度的缩短。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完成。那么换句话说， 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？是你看清了众生啊，自己一副功高我慢的态度，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、错过了啊！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，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。这是值得我们反省，值得我们检点，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，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，哪里会有障碍？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啊，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为了祝福，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仔细去想想，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，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，他确确实实是过祝福，不是当作，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。所讲的话哪里会错误？我们没有看到，佛看到事实真相。我们过去生中，过去还有过去世，过去无始啊，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，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？多半是吝财，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心里面看到的是财物，起贪嗔痴慢，造作着许许多多的恶业，那么受眼前这些果报。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佛将这些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，我们觉悟了。觉悟之后，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，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，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，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就是父母，就是尊长，就是诸佛如来，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来供养他众啊。这个福报，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，无不是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，机缘难得了，稀有难逢啊！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。你说多么幸运，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， 越想越不可思议。真正明了，真正觉悟，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一桩大业。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，供养诸佛。请看下面这个，是回顾，是正在我们解释这个道理。原是国王的，于是最贫贱的，皆不完具的发大慈心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因为呀，修布施的人，他发的是大慈悲心，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。佛家讲慈悲，六摄了有四种。世间人只有爱缘慈悲，他爱你对你就慈悲，他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的。慈悲是关怀爱护，全心全力的帮助你。他不爱你，这就没有。世间有智慧的人，有大福德的人，他有众生缘慈悲，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，爱家人他也爱国家，也爱民族，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人心量就大。有这个大心量的人，大多数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，他有大的爱心，他布施供养佛物的这个层面广。那么到菩萨，菩萨觉悟，菩萨的慈悲心呢，称为化缘慈悲。像我们刚才说，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，这个样子修孝敬、修供养，属于化缘慈悲。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，如来古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完全是自自然然。佛法里面讲法而无实，这个才叫做大慈悲，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，绝对不是众生缘、法缘能够比较的。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，跟佛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要学佛，要修大福报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要明白这个事实，我们能做。 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，他们布施得多。我们没有财富，没有能力，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，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，我的功德是圆满的。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，赚几百万，他布施个几万，他的功德不圆满。为什么呢？是他财，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。我这个福报小的，我全部都拿出来了，这个比例，我的布施供养是100%，心是100%，次也是100%，对对，果报就是100%。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，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，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。那这样一来，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？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吗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因此我们真正明了佛在经上讲的，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，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，他的富贵降等了，降低了。为什么呢？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。道理在此地，这才叫天道公平啊！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。佛在经上也曾经给我们举例说，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，在小乘经上讲过的，一个要饭的人，这是贫贱到极处，人家给他1文钱，这很少啊。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，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，过去生中没修福报，看到佛在托钵，就把这1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。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，7天之后啊，她死了。因为种的这个福，他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，就享福了。长大成人之后啊，他做了皇后，1文钱布施佛的供养，得这么大的福报。那么这是在一般人家很难相信的。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？他发的是大慈心，真诚恭敬心，佛是从这里生的，不是在那个一文钱，他是什么？在他的心呢？那个过往财富多了，布施人民，养育人民，教导人民，如果要布施以大慈悲心，谦虚等下，他的福报 就学得不完全了。这一生做国王，来一生就做大臣啊，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，越往下去。既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，心不清净，心不够慈悲啊，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、众生缘慈悲、爱缘慈悲，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。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，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，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，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，帮助一切人，帮助自己的父母，帮助诸佛如来，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，多快乐啊！果报的复利的大小，全在你的用心，不在乎你布施之物有多少，在乎你的心呢。下面这是讲的果报，是故复利，他所得的福，他所得的利益，有如此报。啊，这就是前面的比喻。啊，他的果报啊，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罗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，哪有这种机会啊？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？可是有等同的，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啊，就是佛讲的啊，确确实实这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，你看这个贫穷下贱，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，你就得福了。等同布施，那个恒河沙很细，像面粉一样啊！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，你想想那个里头沙多少啊？佛讲到数量多，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，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，100条恒河沙数。没有法子说了，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，一个贫女要饭的，1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，来生得皇后的果报。你能够供养布施100恒河沙数诸佛如来，那你这个果报，你的福报多大？没法子说了。佛说这些话，说实在讲， 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，照顾贫苦的老人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佛讲的是真话了，实话了，一点都不假了，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，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富贫，我们不知道种福，反而去造罪业，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。富贫就在你周边，不晓种福，你还在造业，你说多可怜。什么叫菩萨行？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，懂得布施供养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，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我这个行业，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，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，布施供养啊！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，是为我家庭、为我儿孙着想的。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出货了。你看，同样做一件事情。就是一念之差了，一念自私啊，就是凡夫，就造业；一念为众生、为社会呀，那就是菩萨，那就是佛。一念之间，这个念头转过来，超凡入圣。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，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。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毗卢遮那，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，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，他们会修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也会修。这个福利等同诸佛如来，百千僧中常得七宝具足，何况一世受者。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，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，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。人有福报，智慧也开，所谓是福至心灵。这福报现前了，这个心思也灵敏了，智慧就现前。佛教给我们佛慧双修啊，实在讲那个慧也就是觉，就是明白了，福是形式，这一下明白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会开了，知道 为一切众生是对的，是应当要做的，为自己是错的，是不应当做的，你那个智慧就开了。从今而后，其心念念为众生，为社会，为人民，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。这是你智慧开了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从年一到三十，无一不是奉献，无一不是布施供养，你这个福报多大。青年法师这个注解，诸位自己去看，他注得很好，引经据典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此地藏，若未来世由诸过往至婆罗门旦，这也是先说。本能布施的人，遇佛塔寺，获佛形象，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，东至银蛋布施供养。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，这是悲田。第二段讲布施塔寺圣像，这是敬天。那么先说能布施的人，这举个例子说，大家做这些修贴符也是人人都有份，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布施，古报也如经中所说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。今天我们造塔，我们建寺，我们塑造佛的形象，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？当然是一样，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。如果缘不具足，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啊。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，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。容易得到。今天布施佛的塔寺，布施佛的道场，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。这建大堂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，自古以来 不是说进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，不是的，那是攀缘，不能得福啊。应当怎么修呢？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，你才给他建道场啊，这个佛我知道。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，去成就他，这是真实的福报啊！在今天，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。不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，道场建的富丽堂皇，里面不是半道啊，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，住在里面造业。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，就帮助他造业，你还会有福吗？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，他堕落你也受了千年啊，要受累啊。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啊，《地藏经》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他是塑造形象得福，我今天得恶报，佛讲的话不灵。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，加重罪业，堕阿鼻地狱。佛没讲错，你错会了意思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。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，这个地方布施他事有问题，要有真正的修道。怎样去布施供养呢？如理如法。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，那给他带个小茅棚就可以了，人少嘛，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。换一句话说，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，这就如法啊，如理如法。如果超过了，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，建个很大的道场，那个就有罪过。为什么呢？那么大道场，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，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，你不就把人累死啊？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？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，庄严道场，问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？五六个人。那整理环境怎么办法呢？许多殿堂门封起来，没有时间打扫，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，找一些信徒帮忙，平常没用处。这就是很不如法。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，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段事情最重要呢？培养弘法人才。过去能够啊布施是他事啊供养佛像 有大福报，是因为社会大众啊对佛法都认识，都明了，都有恭敬心，福报才大。在佛门里面修福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，能够推广，社会大众对于佛法都有认识，都知道尊敬。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。实在讲，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，超过尊长。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，帝王认真的学习，佛菩萨是帝王师，人民对帝王尊敬，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。能有这份敬心，这就得了。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，尊敬一切众生，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。所以修这个福，福报就大。那么现代佛法衰了，特别是最近200年来，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，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呢迷信，看到这个寺庙的迷宫啊，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，换句话说，毫无恭敬心。不但没有恭敬心呢，还帮助他造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今天见这个塔寺造佛像，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，这个哪里能修福呢？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，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，然后啊，你布施塔寺塑造佛像了，那就有功德了。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，看社会大众的反应，看社会大众的认知。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，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。建塔，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，这是纪念，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， 教人知恩报恩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见思，思是什么？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，思是办事的机构，办事的场所。办什么事呢？办佛陀教学，佛陀教育，这个场所。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，不是办的佛陀教学，那就不能称为佛寺。塑造佛菩萨的形象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返本报实，一个是见贤思齐，见到菩萨像，见到观音菩萨，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，我要学观音，要效法观音的。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，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？能升起这个念头，你照相福报就大了。不能升起这个念头，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。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，立刻就要想到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就要想到这一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的教训，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。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，见到地藏菩萨神像，到那里去烧香，去布施供养，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，错了，迷信呢，完全错了，你怎么会得福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佛门里面修福，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。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？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，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，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，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，不至于曲解，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。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，不可以误会。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，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觉悟明白的人，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。他所作所为对社会、对人民、对大众，决定是真实的利益。所以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学。教人断恶修善，教人破迷开悟， 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。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跟中国固有的传统集合成一起，变成中国的文化了。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，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起了，已经不能够分割，真正是水乳交融。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，中国的佛法不是印度的佛法，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，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。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，他的一个族，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，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，他们逃难了，移民啊，移到西藏，以后定居在后藏，没有再回去了。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，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，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，那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？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-20年，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，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，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？这是全部移民到中国来。今天讲佛法，中国的佛法，中国的大乘。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，从中国再传回去啊。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。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，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、和平、繁荣、兴旺。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，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，自他不二，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。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，那就没有办法找到。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，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，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、繁荣兴旺。那么这个底下讲这是布施特别要注意到，决定不能够迷信。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是过往的当得三劫为第十身受圣妙禄，这是讲他布施所得的果报。这个三劫是三小劫， 也就难得了，这福报就太大了。三劫为帝释身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，他到忉利天是做天王去了。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，懵懵懂懂啊，到处去建塔、建寺、去建佛像，啊，求着来生呢，到忉利天去做天王，啊，能不能做到呢？那要打很多问号啊。请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，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，提倡佛陀教，这个才是真正修福，真正有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，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，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，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，尤其是出家人，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，我们要给他定位，要给他肯定，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这是他们的身份，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，而且更难得的，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，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嘛。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，有工资可拿的。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，没有工资的，没有重点费呀，又无所求啊。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，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，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，真正升起尊敬之心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办不到啊。这个在一般讲，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，学的时候很辛苦，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，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，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，做个好样子，帮助人救我，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，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，佛的好学生，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，欺骗信徒，贪图供养，有不是没有啊？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， 要看得清楚。如果遇到贪图供养、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，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，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，不帮助他造业嘛，这就很好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。人哪有没有过失的？古人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就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，提醒他，希望他回头，他能回头，能够修福，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，这就是大布施了。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，奉献给人民，奉献给众生，我在北京看到有很大的招牌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，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绝对没有一丝毫私心，绝对没有一丝毫求报酬的这种心念，这叫佛菩萨了。如果在佛物里面有占有贪图享受，那就是凡夫，那就不叫佛菩萨。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，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，你解的浅还不够，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，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就是说你三劫做天王，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佛家讲舍得了，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。怎么舍法呢？说报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不是自己独享，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个佛报真真实实永远想不尽的。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：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。你看看布施的事，同样的并没有增加，还是布施这么多事，这这么多那个心要不一样福报就不一样，这个布施的福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。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，自己不享受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、修行的福报 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，自己完全舍弃掉了，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？不是的，更大。前面是三小劫，这是十大劫，称为大梵天王。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？舍不掉的，越舍越多啊，越施福越大了。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真正明了事实真相，他才愿意做，欢喜做，决定没有吝啬，全心全力在做，一丝毫保留都没有。他懂得道理吗？了解事实真相吗？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，才是该做的。那么在这一节里面，青年法师的注解读得很多，读得很详细，说明为什么要回向，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，我们就不多说，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。佛此地藏，若未来世如诸过往之婆罗门等，这一句都是讲门布施的人，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。欲仙佛他庙，或知金像毁坏破落，乃至发心修补。这一段是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，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，这个道理在哪里？理甚深甚广啊！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，有它文化的背景。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人圣，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，我们走进这个道场，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进行思习这个念头，就升起这个心了。这个力量很大很大，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，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，在这成就，尊敬的心、效法的心立刻就生起来了。新建道场没有这个能力的，所以这个是修旧旧的功德了，超过心境。第二个令他起心，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，自古至今代代不绝，一个新道场建立，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，还信心呢 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。第三个呢，道门啊，道祖师大德之门呢，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。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，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。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那么在海外，这些弟子们，你看看，只要有机缘，出钱出力，啊，把祖师的道场恢复，报诸亲之门。啊，这就说明，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。啊，你先佛他庙，啊，祖师的道场，或者你经像，啊，经书。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，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，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，今天传到我们手上，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，这一份的恩情啊，你知道有多深呢？啊，这是故旧超过新建的。啊，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。啊，这是新建的经书，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。其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温情在里头，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，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，旧了就不要了，就丢弃了。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，现状是这个纸质啊非常柔软，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边纸，我们今天诸位看到这个书大边纸，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？大概能保一百多年，一百多年之后啊，这个书就变成灰了，变成粉，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，很漂亮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中国的毛边纸，你看到那个土土的，黄黄的，软软的，没有外国纸张好看。毛边纸可以保存五百年。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，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，莲石纸非常软，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写章是莲石纸，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，莲石纸非常软，可以保存一千年，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，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，这是中国文化了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。 外国同学好看不耐久，中国同学不好看很耐久，是吧？记住了，修补旧的经、旧的佛像，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，多少人供养过。就是毁坏破落，乃能发心修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，是正确的观念。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，建新的功德大，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，非常美轮美奂。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，上台讲不能没办法说啊。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，是过往等或自隐般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戒缘，这就讲遇到遇到这些旧的寺庙道场、旧的佛菩萨形象、旧的经典，你要是遇到之后，你发心呢来给他修复修补，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，你的功德圆满了。自己没有力量，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，乃至于劝百人千人，集合群众的力量，你来提倡，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，它的好处。但是旧的道场修复，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，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，也要请法师弘法立身。这一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，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，说法难闻的。我告诉他大家，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，是你们不喜欢听说法。他听了啊，听不懂。我在这讲经说法，听众这么多啊，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说法？我再跟他做解释。你们听我讲，我讲了多少年了，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才有今天这个成绩，你们来享受果报啊！你们来享受现成的。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，你们会听吗？你不喜欢听，那不喜欢听的时候，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，不再讲经了。你要懂得培养法师，好像种树一样，你要肯种树啊，将来才有果实，才有收成啊。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，这一边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。 啊，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？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，讲好了不听没关系，无所谓啊。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，需要人鼓励呀、啊。你们大家都不去听，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。啊，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啊，决定不缺课，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。大概我还讲得不错，你看看听众不少嘛。同时的听众啊，逼着他天天讲经，他才能学得出来啊，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不认真，他下不了台。一定要做充分准备啊！纵然讲得不好，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啊！所以听众是见学，听众是老师，听众是督促他们的啊！这个样子，经过三年五载。他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，才能讲的如法了。真正讲得好，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，十年不能间断。纵然不能每天讲，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啊，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简单，你才有讲台的经验。所谓是展开经本，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啊。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，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。三个月半年不讲经，生疏了，忘掉了。所以我们培训班的特色，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，这是初学。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，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，用你讲过一遍，你有了基础，要加倍努力，一个星期讲两次。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。换句话，到讲第四遍的时候，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，你才能学成。否则的话，你就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进新道场也好，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，一定要请法师讲经。当然他讲不好，讲不好我来听，我天天都来听啊，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，逼着你非讲不可，逼着你用功啊，逼着你修学啊，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，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，要逼着你修行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。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，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，都是你的功德。他怎么成就的？你帮助他成就的。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，我26岁学佛这个 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失联，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，几乎天天都在讲。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，他懂得了，他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情了，他没有财力，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。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行奖金，可怜呢，没地方住啊，到寺院去挂单，你要给做金忏佛事，哪个道场都欢迎，你要说到道场奖金，没有个道场欢迎，走投无路。他帮助我，叫我住他家里，我住他家里面17年，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，到哪里去讲经呢？租房子，借地方，他朋友很多，借朋友的办公室，办公室晚上下班了，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，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，一个地方大概讲讲3个月，就另外换一个地方。听众呢，有个50-60个人，多的时候有100多人，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了。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，大概有3-4年的时间，一天讲3次，上午讲一场，下午讲一场，晚上讲一场，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，我肯干了，欢喜在台上讲了，我有机会练习，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，集合大众的力量，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，买了一个单位，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藏图书馆。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，台湾讲的坪数50坪，此地讲池1500尺，这么大一个小道场，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/3，就这么大地方。以后慢慢的再扩充，把各地再买来，就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。将近10000尺，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，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。几十年如一日，在海外讲经，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，帮助我在世界各地。他去借缘，他去找听众，他去找场所，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，韩馆长30年护持，功德不可没。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，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？感恩呢，视死如视生，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， 他看到欢喜。我们存报恩心说法，存报恩心来教学。我们如果不认真、不努力、不好好的修持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，对不起他们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道场里、讲堂、念佛堂里，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，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这里。啊，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的道场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，我都回向给他。啊，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，我念我的回向偈，跟你们不一样。啊，我回向老师，回向护法。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，那么下面经文得说的佛报啊，布施的佛报，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，这个福报就大了。转轮王有四种啊，这个经上都有。不是他人同布施的，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，这个带头是布施的，福报最大。跟随一起修布施的，同样借这个缘分呢，将来果报还在一起。小过往生，古时候的诸侯啊，大过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，小过王就好像是部长啊，省长、县市长，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政体，从上到下，过去生中都有缘分，不是偶然的。同样的，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，注解里面说得好，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，过往等行施。这个行施的意思是广义的，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啊，真正是以慈悲心啊、清净心、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这个福报很大了，自何上升。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，何福报为人王呢？为什么他的果报是个转轮圣王呢？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？下面引用，如五道最福经人，人而豪贵，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，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 啊，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，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，都是从 离世三宝中来，这说明他的业因。为人大富，财务无限，从布施中来，这个我们在经济社会上也看到，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，财富一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要是计算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？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。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，修福不修慧，今生得的大富啊，不知道在修福。纵然有修福，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，回馈社会很少，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，占的比例很小，微不足道。这是他们有智慧呀。他修福不修不修慧，如果他有智慧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，帮助一个地区，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，他修的福报大了。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，终不能获此胜福，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。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。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持，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